今晚同大家讲嘅话题叫做舞蹈与人生。咁啊，请嚟两位嘉宾，一位咧就系舞蹈家钱秀莲，另一位就系艺术评论家卢伟力。 系。 咁啊，我哋讲呢个话题咧，讲起舞蹈咧，就而家有所谓叫做八大艺术，舞蹈就名列第六嘅。第一艺术就绘画，第二就系雕塑，第三就建筑，第四咧就系音乐，第五就文学。咁啊，到第六咧就系舞蹈啦。 我包尾啊！ 第六、第七咧， 哦，仲有 就系戏剧八大艺术啊嘛。第八艺术就系电影。所以啊，钱秀莲排名啊不分先后嘅。啊，所以人哋话喂，电影系最劲喎，集大成喎。啊，从呢个咩都有元素都有晒。第八艺术嘅电影，咁啊，所以舞蹈就名列第六。咁啊，要揾阿卢伟力同你讲讲舞蹈依家嘢，其实。中西都有一個淵源喎， 係啊， 西方嘅舞蹈嘅歷史，或者依個中國嘅舞蹈歷史，邊個時候開始人類開始有舞蹈依樣嘢咧？ 嗱，舞蹈出現咧，應該係早過戲劇， 係 咁啊。譬如響希臘咁樣先算啦。希臘咧就最初嗰啲唔同嘅社區啦嚇，唔同嘅族群咧。他们在迎接这个春天的到来的时候、或者丰收之后呢、他们就会载歌载舞。所以呢即是首先有唱歌跳舞、然后后来才会有所谓叫做希腊的悲剧啊那些这样的。即是有第一个演员朗诵队啊这样。这个情况呢其实响日本都系咁嘅， 系 日本嘅艺术嘅起源咧，就系响舞蹈开始嘅，即系当时咧，佢系古代咧，即系因为可能系日食啊，咁咧就啲人好惊，咁于是咧就系打锣打鼓吓，即系用脚又搭啲竹筒啊，木筒啊咁样咧，就发生啲声音，结果咧。那個太陽又再出翻嚟喎，咁所以佢哋就有個美麗嘅神話咧，就係因為咧呢個日照大神咧就係驚，咁所以咧你就打锣打鼓咧就叫佢唔使驚啊，咁佢就出翻嚟啦。 咁我哋睇翻阿胡老啊，你睇翻你頭先講到西方咧，其實就因為如果你講啲美國啊，成嗰啲西方佢哋後來即係現代冇講嘅，如果一個舞蹈嘅歷史，古埃及。嗰啲墳墓已經見啲壁畫，就見到已經有舞蹈嗰啲畫喺度。所以但係古埃及咧都係數翻嚟都係五六千年歷史，相等於中國夏朝、商朝時代都係五六千年歷史咧，都係咁上下。但係更早嘅舞蹈歷史我睇咧，其實就嚟自應該係九千年前印度嗰啲岩石嘅壁畫。岩石壁畫就見到其實印度人。佢話嚟濕婆就係一個舞蹈之神啦，係嘛？盧偉力係 啊， 好啊。 嗱，咁又要咁樣分嘅，即係話咧，人類或者係動物，佢一定會有身體嘅喐動， 係 一定會做出一啲節奏。咁喺呢個咁嘅天性裏邊得到快感呢樣嘢咧，就係即係幾廿萬年噶啦，即係有動物就有噶啦。 即係如果係我哋喺舞蹈嗰方面咧。最古老的舞蹈家就是巫師， 是 哈哈，咁我哋感覺到咧，因為舞蹈咧就係身體嘅語言啊嘛，即係佢代表佢想用個身體嚟講啲嘢。而嗰陣時啊，巫師咧，佢就係屬於咧係天同埋人之間嘅溝通嘅一個橋梁啊。特別係當佢咧真係咧能夠通，即係將嗰啲氣感或者啲 image 傳達，即係所以喺巫師咧就喺同個舞蹈好有關係，同埋巫師咧可以講得係一個係傳播係靈界同埋地界之間嘅一啲通過個身體啊，所以佢有時喐嘅時候可能係嗰、那個你感覺到佢係無影無形嘅，即係一種氣感或者係一種好玄妙嘅一種嘅感覺。 咁嗰陣時 同祭祀有關係咧，即係話簡單嚟講舞蹈。 而中國嚟講咧，我就因為係其中我有一隻舞蹈係想了解舞啊，咁我特登去青城山。 哦。 啊，咁嗰度咧就好想，因為你知道喺四川啊。即係變臉啊，或者係嗰啲熟嘅嗰啲，其實同好多相傳都好多同毛啊，有一種玄妙嘅感覺。咁所以我都曾經去青城山了解係呢一種嘅一種比較係通靈嘅一種感覺嘅嘢。 啊，嗱，錢秀蓮嗱，你講起個毛師咧，就一度有啲嘢要解釋一下。第一咧、就話毛師啊，頭先阿盧偉你講同祭祀有關啦，毛師咧。其實在以商代來說是跟占卜有關的，占卜怎樣求那個卦就是通過巫道、我們說巫師呢有一件事要搞清楚，就是說巫字本身呢就是女巫、所以如果你搞個女巫就多餘的，因為巫就是女人來的、不是男巫、如果男性的巫師呢、就是另外一個字，是巫字邊旁邊加個看見的見字，那個是讀個核字，那個不是巫。如果你說不可以，所以你不要說女巫，巫就一定女的。因為我們說問題，你通靈啊，通常是女性通靈是方便過靈驗過男性的， 屬於陰界啊， 陰界嘛。所以你知道，哇，你我哋知道，而家你只有我哋所熟知嘅，而家坊間所知嘅，只有文米婆就冇文米公。 哦哦， 係嘛？你冇聽過文米公啊？係，文米婆就是女性，所以個毛本身同埋咧，前秀蓮有一樣嘢就好有趣嘅，因為我見你出寫咗最近出嗰本書啊嘛，係咪叫做霧中？ 霧中生有， 霧中生有啊嘛，呢個霧字咧，跳舞個霧字咧，喺古代嚟講，那個霧字咧同個巫字係相通嘅，你話巫師。本身就是跳舞，所以個巫字咧同嗰個巫字相，又同另一個字相通，同個巫字、有巫個巫字係相通。你話無中生有，亦都可以講話無中生有，同個巫字亦都同另一個字相通，同我哋個廣東話嗰個武嘢個武字，有武個武字相。我哋廣東話係好有古代嘅嗰個風采嘅，又同另一個字相通啊！前秀蓮同嗰個母親個武字相通。毛全部都是那种原来，所以这个就是本来就是毛跳舞本身呢、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文化的内涵，是吗？ 是啊， 盧偉力， 所以即是这个呢就从那个所以叫艺术的起源的角度去讲舞蹈啦，亦都有一些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呢，就是从我们人生在世，我哋要表達自己嘅思想感情， 係 咁即係究竟舞蹈佔咩位置咧？ 係 嚇、或者係其音樂佔咩位置咧？詩歌佔咩位置咧？ 係 咁有嗰個好出名嘅一個講法咧，就係響詩經編輯嘅叫《無詩》嘅序言嗰度講， 係 佢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係啦， 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即係當我哋即係講又講唔掂，冇非言語能夠表達，歌曲亦都表達唔到，旋律都表達唔到，咁我哋就手舞足蹈，就喐個身體啦。 咁嗰種嘢叫做身體語言。舞蹈本身就是一種身體語言， 那個、總之是那個身體的動動呢，那種動率本身 是某一種情緒、情感、即是非筆墨所能夠形容的情感、這個就是從那個表達情緒來到去看舞蹈的起源、淵源、 剛才你說話是舞字和個舞，其實我覺得呢，即係喺我的感覺度角度咧，最初我覺得好多嘢你嘅存在同舞變有嘅，咁所以變咗咧喺我自己嘅感覺上係要揀一樣係因為你先至產生嘅嘢，咁最初我以為係藝術啦嚇，譬如畫畫啊咁樣，或者有啲係中意揀唱歌，或者係有啲係中意，其實係想表達。 但是無論你想表達用什麼形式，用什麼或者是用唱歌戲劇什麼，其實只是用你自己就回自己的感覺上，這件事是最能夠表達你想所說的東西呢，其實呢都是由個 question mark 即個模嗰度咧，然後產生。咁後來我諗啊，就係創作啦。係，我覺得即係創作咧，就係一樣嘢，就係乜都冇之下，當然有啲嘢 stimulate 嘅，某一啲引起你嘅動機，於是你想，無論你係寫編劇又好，你想點樣譬如我後來揀咗會喐嘅舞嘅畫，就係舞蹈咁樣。咁但係無論你點都好咧，啊好重要咧，就真係要。由冇變有咧，其實好重視，照咧就要真有 creativity。呢度我直覺覺得。 嗱呢個阿錢秀蓮啊，我就你話模啊，本身就模啊。 嗯嗯。 但係道家嗰種模糊中生有咧，即係話我錢秀蓮，我睇你本書咧，即係講出你嗰、那個跳舞嘅歷程啊。 嗯嗯。 即係人生嗰個歷程，點會走上跳舞呢、這、一個？韻味咧，就我睇到你話初初中意做想做畫家噶嘛， 係啊係啊， 做繪畫噶嘛， 係啊 係，呢個繪後來由繪畫去到跳舞噶嘛， 嗯嗯， 變咗跳舞就係繪畫嘅一種動感嘅表現， 係啊， 畫嘅動感變咗個動感出嚟變 啊， 但係咧我就覺得我有樣嘢有一種啊依日唔好意思，我就有個保留嘅意見，就話咧其實唔知阿盧偉利同唔同意，其實咧。你講依個道家嗰種模糊咧，就唔係可以譯做英文嘅 nothingness， 即係話 nothingness 就咩都冇啊嘛。 嗯嗯、 但係道家嘅模糊咧，佢係一種包容性嘅、 嗯。 你見到佢好似模糊，其實嘅模糊即係有即係模糊。佢本身個模糊係一個辨證式嘅模糊嚟嘅、 嗯嗯嗯 道家所講嘅咧就係有模相生。係、 嗯。 譬如老子吓、啊，譬如佢都响第二章嗰度讲吓，难易相成吓、啊，长短相教咁样。咁、而老子亦都强调咧，就系虚而立万景啊。 系 啊，即系 睇似好似冇 个杯吓，个杯入边系冇嘢嘅，但系可以装任何嘅液体咁样咯吓。 即系道有之以为用，无之唔系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啊嘛。即係好多個無本身，其實就無中就藏有， 藏好多嘅有。 所以呢度咧就，如果我哋即係套翻今日個題目，譬如舞蹈與人生咧，咁舞蹈作為一個媒介咧，佢相對於譬如詩歌，因為用文字，可以好具體嚇、啊。譬如話即係我喜歡一樣嘢，咁詩歌係可以直接講嘅，咁音樂可以唱噶，咁、但係舞蹈咧係冇咗語言啦。咁、你純粹用身體，咁你點樣可以表達咧？ 係啦係啦，依、這個要問阿錢秀蓮、因為好似冇又佢話好似舞咧跳舞可以表達感情，但好多人表達感情咧、只係從你個面，唔係淨係面部嘅表情喎、原來身體都有表情喎。點樣用身體嚟表達嗰個表情？人哋跳都睇你跳舞嘅時候，係睇出你究竟係快樂定係哀傷，或者係憂愁。即係喺個舞蹈嘅動作啊，手腳喐動，而睇到你嗰個感覺。嗱、如果睇面部就好，我面部喂打埋口面，我哋叫做咩？叫做好似打麻將嗰個叫五瞳，成塊面好似五瞳咁樣，咁即係揦住塊面，成個面揦啫。咁但係面部容易，但係身體嘅動作啊。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啊，手腳喐動，點樣可以表達我哋嗰個唔同嘅感覺啊？前秀蓮係有冇有 點樣生有啦？ 如果譬如從舞蹈角度咧，即係你簡單嚟講咧，純粹係你一個人嘅話，咁我哋咧就可以係用呢個德國嘅喇班嘅一啲嘅 theory 啦，喺理論上講咧。欣賞你呢個人的動作，我哋可以分析為你自己本身。譬如你話啊，我喜歡咁舉例，喜歡咧變咗你首先，我哋由心內咧，跟住向外嘅時候咧，跟住我哋用我身體嚟表達咧，就有一個所謂迎上去的一種感覺。即係譬如好似嗱，喜歡多數有一種 向前或者是向一種嗰、那個，即係你個 body gesture 啊，即係從你身體嗰個動感。好啦，又跟住再同你身體個質感啦。即係如果你係抗拒，你可能係一個即係比較好，即係個 movement 咧係冇一個 texture， 即係我哋叫質感。當你喜歡嘅時候，你有一種包容或一種 warm 嘅時候咧，你嘅身體可能係一種佢可以表達到嚟出嚟嘅。好啦，另外你就係話譬如話表情，表情咧，中國嘅文化好中意 emotional， 即係塊面啊，即係當佢嗰隻舞係有咩特別，你睇啲民間民族舞或者咩咧，你覺得佢係開心或者激情，佢係好嗰個面部咧能夠睇到嘅。但係西方有時佢唔中意去 cool 嘅喎，即係佢話我淨係用喐身體咧，佢就可能係 ignore 咗。佢嘅即係新嘅流派又係喜歡好酷啊！即係冇佢認為唔需要面，係從你個身體嗰個動感同埋舞姿嚟表達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話純粹係講感情就可以用咁樣，但如果你再用另外一個咧，即係你當係一幅畫咁，你可以從佢個空間嘅運用啦， 嚇， 從佢嘅節奏嗰個 timing 啦，佢係極喜歡佢定係唉？好温柔咁地起，不過又同個 timing， 即係佢個動感嘅 movement 咧，嗰、那個亦都有關，即係從速度有關啦。再跟住咧就係佢啲張力啦。極喜歡佢嘅時候，可能佢身體個膨脹張力嘅力度係強，但係佢好柔和地喜歡佢，可能係一種好似風，好似好 light 嘅 movement 啊。咁所以其實呢個係當我哋欣賞個身體表達嘅嘢咧，我哋睇佢個時間喐嘅時間， 時間空間 係啦，再睇下佢個空間，再睇下佢身體嘅質感。 係 咁，於是你就會感受到佢俾你嘅 message 咯。 都要教喎，點樣觀賞舞蹈係嘛？ 係啊， 係啊。 觀賞 我哋平常講話，你話你冇唔睇你表情，見到你隻手喺度攞揸住隻拳頭喺度揮舞，咁你知道你喺度。好激情或者好激動， 係 嘛？即係、 嗯、 變咗你個身體好柔軟咁擺動，就表達係一種柔和嘅感覺。 係係 啊，嗯、即係都發揮咗啲信息喺度。 呢度咧亦都有一個理論咧，就係、是、天同埋人或者自然同埋人嘅關係。 係， 即係嗱，我哋人生在世。我哋都即係經歷即係好多唔同嘅風浪啊、風雨啊，有陣時微風細雨，有陣時係狂風大雨咁樣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哋會將呢啲自然嘅現象，同埋我哋自己即係生命嘅經驗，譬如話我哋好唔開心，我哋可能會喊啊細路仔嘅時候，我哋好開心會叫嘅，嚇咁而即係。平時嘅普普通通嘅日子咧，我哋又會可能係微笑啊，會講下嘢啊咁。咁所以我哋就會用呢啲我哋自己人生嘅節奏，同埋自然嘅節奏等同。 好啦，我哋聽首歌，然後翻返嚟繼續同大家講舞蹈與人生，就係張洪亮唱嘅舞蹈。 山脊，蠢蠢欲动跳舞的情绪，男的要有情，女的要有意，舞姿协调就会很欢喜。怎么跳才美，怎么跳才好，每个人的认知有差异。男的能共舞，玩的要尽兴，选个舞姿纠缠在一起。芭蕾舞的人在伴侣面前举手投足要很美丽，跳探戈的心，两人的亲密，步调一直紧紧相依。土风舞的手不要握太紧，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又或者当石油短缺的时候，日本就有危机了，所以一直积极探索石油以外的其他能源。本来福岛核电都可以搞定的，但是就被天灾叫停。经过多年探索，在诸多新能源里面，日本揀了氢能。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投入氢能产业科研应用。2014年的时候，丰田就已经推出第一代商用氢能车，不用汽油，亦都不用锂电池，而是以氢作为动力来源。氢燃料电池里面的氢气和氧气合成反应，排出来的不是死气，是水。现在在东京街头都已经看到带有 HE 标志的氢能巴士驶过了，街上亦都可以见到高压加氢站。日本政府不满足于只是将氢能用于汽车业，而将它作为国家基础能源支柱，逐步取代火力发电和核电。日本正是改善研发，扩大市场，降低成本。当局亦都提出目标，寻求氢燃料电池的小型化，将氢燃料电池用在家庭电器产品，走进普通家庭。按照规划，一个涵盖氢能生产、运输、供给、利用、配送的系统将会覆盖全日本，实现整个社会氢能化，进而零排放。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的话题叫做舞蹈与人生。直播室到有舞蹈家钱秀莲，有艺术评论家卢伟力，和主持岑日飞。我们讲开跳舞啊，卢伟力，我就想起呢《论语》有一篇章叫做《八日》，就是讲当年在春秋时期的八日舞，就只是朝廷里面跳的。所以孔子就發覺到魯國的貴士咧，喺屋企度咧，佢走去跳八日舞，豈有此理！孔子就所以就信咗句叫做事可忍，孰不可忍？話依啲唔可以過界嘅，依啲只係朝廷退，你即係當咗自己係皇帝啫。睇八日去跳八日舞，咁啊唔知啊錢秀蓮有冇睇過八日舞啊？ 依個咧 就話聽講而家嘅最標準嘅八日舞咧，只有喺韓國睇到。 哦， 因為韓國就係佢傳承咗孔子嘅傳統，即係你祭孔咧，就係最最正宗嘅就係韓國，唔係中國。因為所以韓國人自己話：，孔子係我哋嘅，唔係你中國。而家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喺度爭取依樣嘢啊嘛，話孔子係東夷人，其實屬於韓國啊嘛。但係如果講祭孔嚟講啊，韓國比台灣做得好喎。佢哋有個八日舞咧，就係即係學易經啊。864啊，即係八乘八兩排咁嚟跳啊！因為我冇見過，我唔知話有機會韓國要去祭孔嘅時候要睇佢哋點樣演呢個八日舞，即係同祭字有關。係啊，咁你講起阿盧偉，你就講起究竟中國舞同埋西方舞基本上嘅區別喺邊度咧？ 有好大區別 啊！ 因為呢個東西方嗰個基本嘅世界觀 啊， 美學觀係唔 係？ 咁西方嘅美學觀咧，係建立響一種叫模仿説， 係 模仿。咁所以咧，即係佢個舞蹈，即係早年嘅舞蹈咧，佢係比較著重於究竟你呢個身體係模仿一個乜嘢嘅外在嘅形象啊。咁呢個咧就係模仿説。係咁而中國人的藝術觀就是表現說，所以表現說就是 我個心有一啲感受，我要通過我嘅某啲嘅行為動作去表達出嚟咁。咁呢個通過行為動作呢個咧係能量嚟嘅，即係一個人好嬲咁，大嗌一聲咁。佢大嗌一聲，佢嗌嗰個內容可能唔係咁關鍵嘅嚇，咁所以咧，即係西方嘅嗰個模仿術，就以嗰個形象啊嚟到去做基礎，東方嗰個表現術咧係以個能量做基礎，咁所以咧嚇，所以即係如果我哋從呢個角度去睇咧，即係傳統啦，當然嚇，即係去到即係近呢一百年咧。東西方都好多交疊啦，咁就變咗咧就有一啲唔同嘅狀態。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從呢個狀態去睇，古代到中古嘅藝術形式咧，即係雖不仲，亦不遠矣啦。 嗱有樣嘢咧，有樣嘢我想請教阿錢秀年。嗱，因為你講中國同埋西方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區別咧，我就發覺到咧，頭先阿錢秀年你講過。你講跳舞，有時間，有空間，有節奏。中國嘅舞蹈嘅哲學咧，其中一樣特色，我諗西方冇嘅。但我睇下前秀年你嗰啲舞蹈咧，我覺得你有依個特色，因為中國舞嘅特色點講咧？中國舞咧，佢係重視一樣叫做構圖。即係話嗱，你個舞嘅場景係編舞嘛，前秀年你編舞嘛，即係話咧個所謂構圖咧，佢講構圖就講嗰個對稱性。你左边有个舞者喺度舞嘅时候，你右边系对嗰个左边嘅舞者嘅动作系有个反应，成一个对称嘅关系。所以我见你啲照片啊，我咪你啲舞我咪全部睇晒咧，都好有呢个构图嘅美感嘅。其实系冇呢个构图嘅元素。 譬如你头先问嘅系东方同埋西方咧，咁头先刘慧玉佢就从佢嗰个戏剧嗰个形式或者系个重点。如果以我哋身体舞蹈嘅身体以身体为主咧，我哋觉得西方咧好喜欢系放射型嘅，即系譬如或者以我哋而家香港系以前咧学跳舞学芭蕾舞噶嘛， 系 嘛？咁佢以人嘅軸心嘅中枢為本，但係好多嘅動作都係向外放射，即係芭蕾舞嚇。即係你感覺佢係一種人體嘅嗰個 擴張啊， 擴張去到極限嘅感覺。 係， 但係亦都可以一陣，我哋再回顧翻佢嘅呢啲表現方式同佢嘅文化關係嚇。我先講個形體先，我哋就。而中國的舞蹈咧，好中意係含，即係圓嘅圓潤嘅感覺。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西方，我哋放射型；而東方咧係圓，好中意圓嘅。譬如你發覺佢中國冇啲雲手啊，全部都係一個曲線嘅形，身體好多嘅圓線。咁佢以圓形為本，呢、這個亦都同佢文化有關。因為中國嘅文化係喜歡和諧包容，同埋有一種好多我諗從古時以前嘅所謂太極嘅一種要求人生係圓滿啊，即係譬如舞蹈與人生啊嘛嚇。中國嘅文化就希望係圓滿、圓潤、和而不同。係佢係有個和，就係佢一種代表嘅一種嘅所謂佢嘅 culture。但係西方嘅放射咧，佢就好喜歡係擴張性嘅。咁呢个就系佢哋嘅身体嘅形态嘅要求啦。咁至于你头先所讲嘅话啊，中国舞好中意对称，因为点解咧？中正啊嘛，和同埋中正，即系佢本身个文化就好中意 balance 啊。即系个 body and mind balance 或者系人和人之间嘅 balance， 佢喜欢系和。但系西方可能，譬如你睇嘅其他佢哋啲现代舞一。个画面里面每个人可以唔同嘅，点解咧？因为佢嘅 culture 可能中意系 independent， 即系话我系要与你不同，所以就算喺个舞蹈，如果你睇现代舞咧，好少话即系齐齐插插，即系佢中意系高中低啊、前啊后啊、一聚一散啊，即系佢个变化咧，就反而佢系 dynamic 过中国舞嘅，中国舞喜欢系 balance 啊。对称啊，或者系有一种设计式啊咁样，但系西方咧而家特别系啲 modern dance 中意系即兴，即系我未必需要设计晒，我自己可能即时一种感觉，咁所以大家嘅选择唔同， 同佢嘅文化唔同，同埋佢嘅要求嘅美感唔同咯。 咁即係可以跳舞度睇出嗰個 文 化嘅底蕴，其實唔同。咁但係問題就係咪阿哲就嚟係諗咗？其實你而家搞嘅編舞啊，其實都係諗一條走向中西融合嘅路咧。 嗱，頭先阿盧偉都講話舞蹈與人生人生就係你自己本身 ，who you are, where you are, what you want to do， 係咪 ？OK， 好啦，我咁我喺香港嘛，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所以當我喐嘅時候，其實就係我係代表你喺邊度，係咪？好啦，至於咧就係你點解又會係用足譬如我啲同時咧，你嘅人生每個階段你接觸唔同，你嘅選擇講嘅嘢都唔同，譬如好似以前。啊，好崇尚 modern dance 啊，現代舞，於是咧模仿曬啦，要著 Lita， 要碌落地下，咁認為呢啲就係現代舞喎，係咪？好啦，當你去美國睇咗，咦，個個都係各自各嘅時候咧，當你一翻到香港，你諗下，咦，如果我又係各自各就咁，又 Lita 又碌落地下，咁喂，咁你係邊個啊？咁你會問自己，咦，我有中國文化，我有我 culture， 於是我嘅 movement， 我講嘅嘢。是不是需要有中西呢？因为这个是我嘛，我的身份嘛。所以反而我去完留学回来呢，我不喜欢说全身着 Lita， 或者我不喜欢全隻舞都是用 modern dance 的音乐。我会选择我会喜欢一些中国文化的 element， 但是我选的编舞手法可能我用一些西方的。但是我希望传达信息是我想表达的我中国文化 culture 的文化的语言。咁變咗呢個就係我咯，即係你喺呢個地區，因為你作嘅嘢唔等於蘇聯嘅人作噶嘛，又唔等於美國人作，因為佢冇接受你中國文化嘅 culture 啊嘛。變咗我覺得我哋獨特嘅身份就係因為我哋有中有西，咁你都可以講話香港人嘅一種獨特嘅一種嘅表達方式。所以就算我哋一齊跳舞，你同中國嘅人跳嘅中國舞。就我哋同我哋香港人跳中舞都唔同，或者我哋想表达嘅主题亦都会唔同，因为我哋又即系真系因为你嘅生活背景，因为你嘅人生经历咧，所以你编嘅嘢或者你嘅手法真系唔同嘅，真系我都有 咁 嘅感 觉。既然咁样啊，前奏令我谂起嗱，既然你话你编嘅舞、跳嘅舞。同你自己本身居住嘅地區好有關係，譬如話你而家我哋喺香港，你其實可唔可以編一舞可以反映而家香港嘅特色？譬如話而家話香港而家嘅特色就個嚴重嘅情況，就出現一個叫做人心嘅撕裂，藍嘅同黃嘅完全係針鋒相對。咁可唔可以其實依種咁樣嘅情況啊？香港而家問題睇到依種兩種嘅對立，可以用跳舞嚟表達出嚟啊？一批舞蹈員是用代表藍的，另一批舞蹈員代表黃的，是不是他們的肢體動作度可以反映到現在香港應該是怎樣處理？其實舞蹈員還可以反映出來，是一種香港特色的藝術，是不是，盧偉力？ 是。 香港的藝術是有特色的，但是呢，怎樣可以最終通過舞蹈可以做到一種社群的所以叫和諧或者融合咧，咁我覺得咧就係可以參考世界各地嘅土風舞啊，係，咁世界各地嘅土風舞咧，我哋細個都已經有跳噶啦嚇，即係拍手鞠躬、拍手鞠躬、噔噔噔咁樣嚇，望左望右噔噔噔咁， 係， 咁其實咧就譬如話俄羅斯。荷蘭好多地方都有他們的土風舞的，咁而譬如中東地區，佢哋亦都有啲咧係旋轉嚇、自旋嘅舞蹈，就係由青年人到老人家都會跳嘅。咁越係年紀大嗰啲咧，就跳得越老練添，因為佢其實個動作好簡單，重複又重複。咁亦都讓我諗起咧，就係譬如話喺日本咧。有好多日本人好中意话咩剑道啊、战道啊、弓道啊咁样，咁即系话啲老人家拉起咗个弓，着手做一啲动作咧，系舞蹈嚟嘅，其实 系 或者系茶道饮茶吓，点样去整啲茶叶啊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如果我哋尝试从生活 去發掘嗰個地區嘅人，佢哋嘅譬如話報復嘅節奏啊，講説話嘅嗰個距離啊，嗱，而家我哋就有要社交距離啊，但係有啲人研究過咧，就原來係東方人同南美洲人，或者拉丁裔人同埋美國人啊嗰啲咧，個自然距離係唔同嘅。咁拉丁裔嘅人嘅自然距離咧係貼面嘅，即係咁而中國人咧就係、拱手嘅嚇、拱手嘅，咁而美國人咧係遠啲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我哋即係研究呢啲嚇即係人同人嘅距離啊，點樣係為之大家覺得好安全舒服嘅，咁而點樣可以作出一種即係打招呼嘅感覺嘅，咁就有機會咧係可以製造咗一種和諧。我知道咧就有一個我哋嘅朋友啊，阿黃志忠啊，佢搞音樂嘅，佢原來咧過去嗰幾年咧就推動一種咧就係所以叫做帶動作嘅和諧嘅音樂啊，咁好簡單啫，做幾個動作嚇，即係一個動作代表心，一個代表就代表包容，一個代仲有代表天同埋人嚇，你我咁樣。咁我發覺咧，原來咧，當大家一班人，無論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都做同一個動作，重複咗好多次之後咧，原來就有一種 resonance 共鳴感啊。咁我覺得咧就係呢種共鳴嘅節奏本身係基礎，就反為唔係個形象啊。即係譬如話，究竟呢個形象係代表乜嘢啊？嗰、個形象代表乜嘢？反為唔係咁，係節律。節奏係 resonance， 同埋你又老啊，你頭先講到一樣嘢，我就想阿錢秀蓮講講，即係話問題，究竟嗰個舞蹈裏邊嘅音樂元素，頭先講到節奏啊，個音樂元素有幾重要咧？因為問題你跳舞嘅時候一定要伴住啲音樂，有音樂伴住啊，就係跳噶嘛。咁你音樂，譬如話頭先講跳舞嘅中西文化嘅融合。但你跳嘅時候，邊個時候可以引入西方嘅音樂？又邊個時候又整翻支中樂出嚟聽下，係咪唔同曬啲舞蹈？即係中西合拼咯，變咗。 係 嘛？ 譬如你頭先 依邊係小提琴，大家就整一首拉二胡嘅、琵琶嘅、古琴嘅。 頭先你講話節奏嘅問題咧，即係譬如有時咧我哋係跟翻你嗰個想表達嘅題材而決定你嘅，譬如舉例，我哋有一隻舞係講心肝脾肺腎咁舉例嚇，就係心就係當佢有唔同嘅跳動咧，咁我哋用只腳啊踢踏嚟表達佢個節奏。咁其實係咩咧？就因為你重視係表達個 timing， 但係佢本身咧，佢自己 rhythm 係跟翻佢個心情嘅轉動而表達啦。咁因為而家我純粹從一個所謂 contemporary 嘅角度嚟要求咯。咁至於你話啊，你會唔會係有一啲題材係某些，但係用西方咁？譬如舉例，我嘅其中有個作品咧，就係用呢個貝多芬第九交響，係 冇錯冇錯。 第九交響呢個係西方嘅音樂嚟噶嘛， 好有意思。 但係我本身嗰陣時咧係啱啱，因為我有一個系列有八年嘅一啲唔同嘅武術嘅一啲表達，其中咧嗰第四集咧就想用內家拳，內家拳裏邊係內邊其中有一啲，我一聽咗貝多芬第九交響樂咧，我就覺得咧。可以用呢只內家拳嚟表達佢嘅一生， 係 咁好多唔同嘅舞段啊嚟表達佢。 咁啊，非常之 咁，我用嘅元素係中國文化嘅喎，啲拳術啊啲嘢。 貝多芬第九交響樂。 但係第九交響樂，但係我係形容佢自己嘅心境喎，佢嘅痛苦嘅一生喎。 非常之有意思。 所以其實呢啲係因為唔同嘅一啲嘅交錯，你嘅背景文化，於是你就用唔同嘅手法嚟因個音樂而家而變化咯。 咁我哋聽。首 Irene Carr 嘅 Fresh Dance， 跟住翻嚟繼續同大家講呢個舞蹈與人生。 First, when there's nothing slow glowing dream that your fear seems to hide deep inside your mind. All alone I have cried silent tears full of pride in a world.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悼念七一刺伤警员案疑犯的议案，其后撤回。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议案令人发指，感到非常愤怒。他又说，对于评议会的行为，为这间大学感到有些羞耻，即使已经道歉和撤回议案，认为校方应该继续采取行动。如果警务处觉得有跟进空间，他亦都同意由执法机关跟进。他自己不会介入干预事件。港大宣布不再承认港大学生会作为独立注册社团现有在校内的角色。有港大学生质疑校方的决定严苛，担心日后学生难以表达意见。亦有研究生认为学生会的言论和行为应该有所制约。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患者由柬埔寨抵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早前确诊的机场搬运工人基因排序显示属 Delta 变异病毒株，并同四宗来自俄罗斯的输入个案基因组有关，包括机组人员、怀疑患者在当地抵港的货机工作期间被感染。有專家認為，目前針對抵港貨機的防疫安排有疏漏，當局有需要檢視到貨機工作職員的防疫守則，甚至將疫苗接種列為工作要求。警方國安處繼續調查組織光城者的案件，至今14人被捕，警方再落案起訴3人，各一項串謀策劃恐怖活動罪。案件將會在明天上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連同早前3名被控的男子，這宗案件累計有6人被落案起訴。警方說，最新被暫控的3人分別是上星期一被捕的一名24歲男子和一名18歲女子，以及昨天被捕的一名15歲少年。其余4人昨天被捕的男其余四名昨天被捕的男女已经获准保释，下个月中旬向警方报到。据了解，最新被暂控的18岁女子报称不适，在医院留医。香港书展听日起一连7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参展商之一痴文化堂社长彭志铭表示，在国安法实施后，部分书商早前曾经开会和有共识，不会售卖可能违反国安法的书籍。由于他们不清楚法例的红线，所以不只是政治书籍，而一些内容较敏感的书籍，例如有关六四事件、反修例事件，甚至时评书籍，都不会带到书籍 展售卖。他形容书展是政治书已经清零，又说参展商已经期待书展很久，希望执法部门高抬贵手。贸发局副总裁周启良说，大会并没有预先审查书籍的机制，亦都无力审查，展商应该知道界线，如果不清楚可以向相关部门查询。他又说没有听到相关部门会入展馆预先审查书籍，亦不认为书展内会没有政治书，但如果违反国安法，有关书籍就不应该在书展中出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56点，下跌3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390点，上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10.37，瑞士法郎0.917，加元1.251，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61美元，卖出1,813.1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又为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哇，榴莲，你今天做了件衣服整个大番薯的嘛。 啊， 超人，所谓说话的艺术，转一转它。今天件衣服有些特别效果，都是昨天那件衣服合你多些，这样听起上来是不是舒服很多呢？ 开心日报之点解要调解， 嘉宾有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记得听开心日报啊。 FM926 奥运第一台， 我是何正光。由于疫情的关系，各位运动员的训练应该还辛苦过以往的，所以我想点首李克勤的红日俾香港运动员听，帮佢哋打打气啊！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论碎利，别流泪，心酸更不要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所谓气功，就是一种好好过生活的功法，好好地观察自己的思想，给自己幸福，好好地观察自己的饮食，摄入好的养分，好好地培养自己的人际关系，让物以类聚，时常亲近善人，好好地观察自己住的地方，俾能量流动充沛，睡得安稳。如果气功就是这么简单，你就不妨读一读高尧启医师所著的《养气》这本书。高医师的人生守则是：大道至简，复杂是记不住的，无法直接上手的都不是我要的。 这本书的缘起是高医师结合多年的临床医疗实务经验，从众多功法挑选出最有效的方法，建立一套独特的养气法则。不必记一堆招式，练的是开心幸福，以身体的舒服为主。 这个就是老子所说的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 道法自然的气功练习，很容易就能够同天地结合，就好似翱翔于天地之间，与天地连线。每日五分钟，培养出好的气感，就能够察觉身体上有任何不适的地方，跟住就提高觉知，俾情绪被消化，而幸福的感觉亦都油然而生。 宋代慧开禅师有首《无门关》的禅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年四季，春花秋月，夏风冬雪，都是美景。如果能无闲事烦心，这样每年每季每天都会是人间最好的时节，每分每秒亦都是最好的当下。但是怎样才能够从烦恼炽盛走向欢心松容呢？ 高尧启医生在这本书讲述培养好气感的秘诀，以浅显的文字配合图像，给大家分享他多年来的练气经验。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养气》，作者高尧启，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题目是讲舞蹈与人生。咁喺直播室度有啊艺术评论家卢伟力，有舞蹈家钱秀莲同埋主持岑日飞。咁我哋嘅听众咧，有啲人咧都提问嘅。嗱，有个问题，我谂啊卢伟力可以答复嘅。 系 嗰、那个听众就问，佢话文革时期嘅革命樣板戲係點解江青會加入咗芭蕾舞咧？究竟江青係諗緊啲乜嘢啊？ 應該咁講咧，就係、是、江青當時係想上位， 係 咁當時上位咧，就一定要製造啲名堂， 係 咁而喺當時嗰、那個。極左的那個氛圍，你最左，你就即係凡係任何嘢，你用左的面貌出現咧，你就可以上到位噶啦。咁於是咧就係、是、首先係要樣板戲， 係 即係樣板戲咧，即係話係做典範嘅， 係。 但係樣板戲都唔夠，仲要革命樣板戲， 係。 咁革命樣板戲都唔夠，即係話咧。佢能夠控制到嘅係有八個嚇，咁啊其他嗰啲咧就唔俾搞噶啦。咁所以咧，響文化大革命開始冇幾耐咧，就淨係得呢八個樣板戲。咁樣板戲嘅意思即係話咧，響北京中央有一套，咁然後咧就響地方咧有根據北京嗰套咧。一模一樣咁樣做出嚟，我有啲書咧就係、 是、 講紅色娘子軍嗰個芭蕾舞嘅，咁原來咧佢用咩道具行幾多步，點樣跳，全部咧都係要一模一樣去做。咁試過有啲地方嘅藝團啊，由於佢唔係跟得咁足，而俾一啲公報私仇嘅人咧就話佢污蔑樣板戲。因為佢行少一步，嚇、樣板戲係要一模一樣啊嘛，你點可以行少一步啊？即係話你唔尊重嚇、最高嘅樣板，即係好多咁嘅公報私仇嘅嘢咧，喺文化大革命咧發生。好啦，咁江青當時有咗呢個咁嘅機制之後咧，咁就冇人可以即係挑戰佢啦。佢中意點就點啦。咁呢個就係、是。佢嗰個心態，其實係邊八個樣板戲唔係咁重要嘅。不過響 由50年代到60年代中嗰十幾年咧，喺成個49年之後嘅中國咧，喺文藝上邊咧，我教書都係咁講啦，出現咗一個狀態咧，就係一定係有啲作品要敘述翻中國現代嘅革命歷程，或者係國家形成嘅歷程。咁所以咧，譬如話佢咪會有一啲譬如話《治水威虎山》就講國共內戰時期嚇喺東北嘅一啲事情。咁另外咧就有啲講呢個《紅燈記》，就講幾代人嚇，即係冇血緣，但係組成一個家庭嚇，參加革命咁。咁有啲係講抗日嘅，咁亦都有啲講現代嘅，譬如海港咁係現代嘅，係支援呢、這個。世界革命嘅咁即係類似係咁樣咧，就將成個中國嘅某一啲嘅意識形態就形定喺幾個方面。咁所以呢個就係我所睇到嘅點解當時會引入芭蕾舞嚇喺呢個革命嘅晚戲嗰度，因為咧你一定要。除了京劇一定是主要的之外呢，還要有一些其他的形式。而芭蕾舞呢在五十年代是高度發展的，因為當時呢中國和蘇聯呢是合作的，蘇聯有很多專家來中國，甚至蘇聯是派很多專家呢在中國建立第一個舞蹈學院的芭蕾舞，五十年代就已經有天鵝湖跳出來了。咁而所以咧，即係令到即係芭蕾舞呢件事咧，係相對地發展啊，喺六十年代。咁所以要搞樣板戲嘅時候咧，你要湊夠數咧，就要有芭蕾舞呢件事啦。 或者我從舞蹈，我 或者點解請教阿錢秀年啊？我嘅個人睇法咧，你頭先就話講江青引入依、這個芭蕾舞喺樣板戲，你就否釋咗江青嗰個政治心態。究竟是想上位，究竟是怎樣怎樣，但是另一個問題你說出一件事，就是你用芭蕾舞是政治 OK 的，政治正確，因為那時候是跟蘇聯，因為蘇聯跳芭蕾舞出名嘛。那另一個問題就是你如果用蘇聯的芭蕾舞呢，政治方面是 OK 的，政治正確不要緊的，雖然它是，其實我們現在目前說芭蕾舞是非常之，如果你用一個馬克思的思想去想呢，你話可以芭蕾舞，其實你如果針對當時文革，芭蕾舞本身可能係一個好資產階級意識嘅一種舞蹈。咁依一點，第二點我想講問阿錢秀年，我哋覺得點解西方會出現現代舞呢？美國同德國出現現代舞，其實係對芭蕾舞嘅一種反動。因為芭蕾舞本身咧，從某樣嗰個芭蕾舞本身，其實佢都幾樣板嘅。系嘛？佢有好多固定嘅動作啊，各方面咧，其實佢本身咧，既然係樣板戲，芭蕾舞其實都係樣板舞，同唔同意啊？錢秀年 係啱嘅，即係如果我哋從舞蹈界嘅角度咧，嗰個年代嗰啲紅色娘子軍啊，或者係白毛女咧，我哋好欣賞嘅，因為你係 build up 咗一個中國化嘅芭蕾舞。即系同埋佢嘅水平都好高，咁但系佢点解会取自有芭蕾？因为中国嘅最高学府啊，北京舞蹈学院咧，当佢开始搞舞蹈嘅时候咧，佢就中国咧，佢就嘅舞蹈就系喺武术啊、戏曲啊，或者系啲挑数啊，咁各方面咧就系组织咗啲所谓中国舞嘅元素啦。啊、所以你發覺佢哋啲動作咩射眼啊、雲手啊，其實同好多同武術啊、同啲戲曲啲造手係好有關係。但係佢哋認為唔夠完美啊！我哋想上身係中國，但係下身係芭蕾，所以就變咗當咧係呢個北京舞蹈學院，即係中國嘅最高學府，佢哋開始設計教材咧，就變咗嘅腳啊，所有因為芭蕾舞啲腳係好勁噶嘛，所以佢就希望將咁樣中西糅合咧，就變咗係一個所謂一個高質素嘅舞蹈。咁所以其實而家所謂叫做中國嘅舞蹈咧，有啲西方人睇話嚇， 乜好似芭蕾嘅？點解咧？因為佢嗰個元素取材都係芭蕾。咁因為嗰時係咁樣，佢啲最高學府學嘅嘢係咁樣嘅咧，變咗當佢開始創作係想話呢個宣傳革命咧，於是佢就用咗，因為嗰啲學生全部都識芭蕾舞，大部分好多芭蕾舞。但係上身你發覺當佢咧，握拳啊、山綁啊，但上身全部係啲中國嘅嗰啲戲曲嘅動律嚟嘅。咁所以當我哋嗰陣時覺得佢係一個好代表性嗰個時代嗰種革命啊、揸拳頭啊、即係嗰啲揸槍啊，咁即係我哋好欣賞嘅。即係從我哋舞蹈嘅界個各方面。咁至於你話啲modern。現代舞咧就係美國嗰陣時，我相信佢哋比較年輕，佢哋好多佢冇咩 history 嘅時候咧，咩都係要自我為上，啊咩嘢都係要我為，咁因此佢咪好中意啲 movement 係自己嘅嘢咯，同埋佢好希望咧係與你不同咯，所以現代舞其實就係話，因為你嗰陣時西方係芭蕾舞。咁我一定唔學你，我要反你咯。所以多芭蕾舞嘅設計係就同現代舞設計咧，其實現代舞係跟芭蕾舞咧嘅相反嘅句語。譬如你一定係要知咩，我就勾啦。你一定要個人企高咩，我碌落地下咯嚇。你個人要停擺好比較上好 graceful 嘅，係你知嗰陣時嗰啲芭蕾舞係王子公主啊。我可能咧就好似抽筋咁樣我個樣。可能你要好靚微笑咩，我可能個樣咧就好核突嘅。點解咧？因為佢嘅設計全部係要同你相反。 係咯係咯，我就話一種反叛。 所以現代舞我哋叫反叛。嘅性格，但系你又唔系一定话系反叛嘅，点解咧？佢嘅设计 original 咁变咧，就系因为我唔想跟你一样。其实个目标就话我唔想同你一样。 系， 其实应该咁讲咧，即系我哋将嗰件事咧，就放翻响嗰个文化历史嘅脉络。其实芭蕾舞咧，佢系属于18世纪嘅西方嘅宫廷啊。嗰度咧就起源嘅，因為只有宮廷先有咁嘅財力咧，可以支持嘅咁樣嘅一個舞團。 係。 咁其實當時民間咧嗰啲舞蹈咧就土風舞 folk dance。 嗯。 咁所以去到二十世紀初咧，其實即使係芭蕾舞自己嘅一啲人啊，譬如有個好出名嘅 Lazinski。尼金斯基，佢都嘗試咧係打破芭蕾舞嘅規定嘅形式、身體啊嗰啲咁樣。咁點解會係咁樣咧？主要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其實二十世紀初咧已經唔係宮廷為主噶啦，已經係即係個人生活或者係社會生活，即係我哋講係公民社會啊。咁公民社會咧，即係人人都應該享有文化權、藝術權，即係嗰個參與或者嗰個觀賞。咁所以點樣令到舞蹈反映到呢種咁嘅現代社會嘅生活，就係當時一啲即係先驅係咁諗。譬如話現代舞有一個先驅叫鄧肯， 係啊係啊，冇錯啦。 咁佢咧就係 中意自由咯。 佢追求自由，咁佢又睇到咧。芭蕾舞喺當時咧，其實 約束啊，啲 move 係啊， 喺二 規範 同埋約束。喺2-300年之前， 我話佢樣板 嚇，係啊，規範。 咁所以佢又去到更早，佢就去參考希臘啊，參考2000年前嚇，所以佢係打大赤腳咁喺度跳嘅，跟音樂咁跳嘅。咁佢就嘗試追求一種咧，就更加自由嘅，同個身體結合嘅。規律 係， 咁所以咧，即係現代舞嘅起源咧，係在於要打破束縛。 係， 咁打破束縛咧，有好多個唔同嘅方向嘅。咁所以咧，就產生咧千種方式去打破束縛。而合乎規範咧，就係幾種嘅啫。係，咁所以咧，呢個世界上邊打破束縛咧，就千萬種。合乎規範咧，就係幾種。就好似。邊個講嗰句説話係咪？即係世界上嘅喜劇係啊，幸福嘅家庭一個故事，幸福家庭 意思大講 係啦，萬萬千千係 啊， 幸福嘅家庭都係一千比一律，但不幸嘅家庭咧就根本就係無 不止難數， 所以即係譬如芭蕾舞嘅保留劇目咧、 嗯， 其實係唔係好多嘅啫、 啊， 跳嚟跳去都係嗰十幾廿個， 是 但係現代舞咧就有好多好多咁樣 咯。仲、啊、有一個問題咧，因為我哋今日個題目叫做舞蹈與人生啦，咁、 嗯、 我諗起咧中國呢個宋明理學咧，好、 嗯、 似朱熹啊、程明道、程豪啊、程颐啊。佢哋呢啲程朱學派咧，佢哋好重視一樣，就係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就話你讀中國人嗰啲儒家嘅學問咧，係、嗯、會產生個效果，嗯、就話以前先秦孔孟冇講過、嗯、就叫做變化氣質。咁、 嗯、 所以咧，朱熹咧教人變化氣質，我以自己為例，佢話佢自己本身咧就做一樣嘢，係點樣變化氣質嘅一種功夫咧，叫做半日讀書。 嗯、 就半日靜坐，咁、 嗯、 我想問下錢秀年，如果我哋而家同朱程朱嚟講，喂，變化氣質唔係靠讀書靜坐啊，跳舞都得 嘅， 因為舞蹈本身係咪嗱？而家錢秀年有咁多學生，咁、 嗯、 你會覺得啲學生跟你學咗跳舞之後，其實佢哋個性格都有咗改變咧？其實可以同宋明嗰啲理學家講，喂，學跳舞啦，其實。可能好過靜坐同讀書都可以變化氣質噶，同唔同意啊？ 嗯， 有冇學生其實個一學跟住落跳舞之後，成個人唔同曬咧？ 我諗而家譬如好多啲學跳舞係當然佢平日嘅功課壓力啦，可能淨係禮拜六嚟跳，可能對佢嚟講係一種所謂叫鬆弛， 同埋 另外一個係減壓嘅，我相信係可以咁嘅。咁但係喺我哋從舞蹈同埋與人生嘅關係，我諗。動物動物啊嘛，是 是 我哋人要動噶嘛， 係 係冇錯冇錯。你如果係永遠對住個手機係咁唔喐嘅咧，咁都唔係好健康嘅嘢。咁同埋咧， 跳下好嘅，喐下好。 而且舞蹈咧係身體嘅語言，當你慢慢懂得喐自己嘅身體的時候咧，你可以通過個身體嚟表達你想講嘅嘢。我相信呢個都幾 即係你跳舞反而好過就係散步、嗯、換步跑，好過唱歌， 但 因為佢喐。 各人的選擇 跳不同舞種的舞者呢、 啊啊、 體型真的不同的、 啊、 譬如跳芭蕾舞那些男男女女呢、啊、是瘦長一點的、 啊啊 啊嗯、就當然腳的小腿呢即都是很有力、嗯啊啊啊、跳、中國舞那些呢有不同的體型的、 啊、 跳這個現代舞那些呢就高矮肥瘦都有的、啊、但跳芭蕾舞就很少見肥的 自由嘛你什麼人都可以跳得 現代舞 其實是很好的、 啊嗯、即這個因為就來就奧運、 嗯、 令到我們都想起即不同民族、 嗯、 原來不同的運動都 是 即厲害那些、嗯、譬如說短跑黑人那些短跑是真的是厲害很多的、 啊、爆炸性、啊、 爆炸性的但中長跑呢原來呢北歐的中長跑啊，東歐的中長跑咧、嗯、又好好嘅喎，咁、 嗯、 所以咧，即係原來唔同嘅民族、唔同嘅體格、唔同嘅體型咧，同、嗯、唔同嘅運動都有關係。咁、 嗯、 我就好少見到咧跳高嘅係有黑人， 哦， 好似 係 嘛，即 係跑嘅多啲係嘛，黑人真 係，即係跳高嗰啲咧，就多數都係一啲即係白人或者係即系唔系有色人种嘅，好、 嗯、 好奇怪。 嗯、 短跑就系黑人噶啦， 短跑就黑人好似 非人我哋讲 优胜好多啊，即系牙买加啊嗰啲都系啦。 系啊系，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有机会咧，希望听众听咗咧会得闲去学下跳舞，参、 嗯、 与跳舞活动，其实都系一种减压。亦都可以更高效果，就能夠變化氣質，係嘛、 嗯？ 好啦，我哋咧就係講講聽晚嘅節目，就係林依樂同埋陳欣石同大家講音樂劇嘅心靈世界，都係盧偉力都可以講喎嚇。音樂劇嘅心靈世界，咁啊跟住落嚟嘅節目就係、是、那些年張惠基，最後嗰首歌就係何嘉麗唱嘅《戀舞者》。拜拜， 拜拜， 拜拜。